啊，即係疑似去過呢一個嘅丹寧浴室，係嘛？即係有呢一個嘅懷疑起雙飛嘅呢啲嘅片段咧，都可以咧就喺個節目裏邊咧就係播放到呢一個嘅出嚟。咁啊，甚至無同啊呢一個嘅 Loel 咧去飲酒跳舞啦。咁啊，即係因為當時咧就喺帆船酒店嗰度，已經喺帆船酒店跳舞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啊跳跳下，咁啊即係大家咦側邊嗰個女伴都好能言善辯喎。嗰個落嚟坐台嘅呢兩個嘅大陸嘅呢一個嘅女仔，咁啊講嘢都好得體喎，講嘢就唔係甩甩甩漏漏啊咁樣。咁我哋食住喂，不如 Loel 帶佢上節目啦咁樣，咁啊即係。亦都咧就突然之間有一集就會喺個節目裏邊咧就竟然有兩個講匪語嘅女仔，屌大家都知你兩個喺邊度帶佢嚟㗎啦，出現咗呢一個嘅節目裏邊，咁啊即係令到啲觀眾咧就哇，屌有咩就好撚哇然啊咁樣樣嘅整一個情況，咁啊即係越嚟越多一啲嘅我嘅 input 啊，又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嘅節目有啲嘅突破。嗱，其實喺呢一度裏邊咧，我開始令到我自己咧，就即係 addicted 咗喺一個個創作嗰方面咧，要揸一個主導啊，又或者喺一個創作裏邊，我要加一啲好強嘅 input，令到每一集都有啲嘅特別啊。唔係求鳩其鳩做啊，唔係個 direction 就係希望就係、求其上去戇撚鳩鳩飲大兩杯，亂柒咁講嘢就當一集。我諗我有少少喺呢一方面同姚冠東同埋力蘇咧，有一啲好大嘅呢啲嘅 difference。佢兩位就好習慣就天才波，咁而我希望每一集咧都有一個嘅特別嘅 angle 咧，就係同啲觀眾咧就係有一個嘅新鮮感，或者唔會有重複，或者係每次都突破。咁呢一個就係可能係我哋之間嘅最大做節目之間嘅呢一個嘅分別。咁啊咁多集咧，就係其實咧而家咧，如果你話要喺互聯網上面咧揾翻呢啲嘅蹤影咧，就係食果僅存噶啦。咁好老實講，小弟咧。係，亦都冇任何呢啲嘅片段存底，因為佢係屬於當時香港人網嘅呢一個嘅 property。咁啊，我知道咧，當時呢一個嘅節目咧，甚至無有好多嘅大陸嘅網友翻牆睇咗之後咧，唔知點樣咧，就錄咗，然後就放翻喺大陸嘅網站裏邊嘅。咁啊，究竟全套嘅呢一個嘅星期五舞女咁撚多集，有邊一個可以全部齊晒咧？我都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咁但係總之流落民間得傳流啦，咁啊總之我就冇，咁啊老蕭就應該全部燒毀晒㗎啦，咁應該亦都唔會留底，咁啊而家喺 YouTube 裏面咧，就係碩果僅存有幾集，咁啊大家如果要想睇嘅咧，就睇翻當時喺人網年代嘅星期五舞女咧，喺 YouTube 裏面咧剩低嘅呢啲嘅集數咧係唔會多過10集咁多嘅。咁啊，究竟做咗幾多集咧？我都 lost count 啦。咁啊，總之就係喺2012年開波，年尾做，做到去呢一個嘅2011年嘅12年尾做啦，做到2012年嘅呢一個嘅5月嘅呢一個時期，就爆出咧就係我揾下呢一個嘅林宇良咧，就怒屌佢，即係對呢一個嘅整個節目冇 input 啊，冇實際嘅幫助啊，whatever 嘅嘢，咁啊，甚至威脅咧就係要劈炮就唔做，係嘛？咁樣嘅呢一個情況。咁啊，即係而家諗翻起咧，其實唔多唔少咧，即係有時我又唔應該用年少氣盛呢幾個字嚟形容咧。其實我嗰陣時都唔細嘅啦，過40嘅啦。咁但係我自己嘅呢一個嘅有時啲脾氣又真係唔係幾好。咁啊，其實點解揾阿林宇陽開刀咧？咁啊，唔多唔少咧，我有少少咧喺度 confess 就想挽救佢。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個撚樣，屌你老味冇條冇料扮四條，係嘛？即係個格又乞人憎，目中無人嚇，冇撚冇禮貌。你老母或者你屋企裏邊，你住淺水灣 repose bay 定係屌你老味喺冚家產，你含撚住個金鎖匙出世，或者你老豆屌你老母家財萬貫，屌你老唔怕你蝕鳩晒定係點撚樣？唔關我事噶嘛，大佬，我又唔撚係你公司嘅員工，屌你老味喺你唔好撚望撚住我，屌你唔好撚打招呼，我見撚咗我入嚟即係同我岌頭喂 hello 鱷魚 Andrew，屌你老味喺冚家產有啲禮貌好唔好啊？屌你老味係唔撚知佢學。都係即係跟足阿老蕭啊，定係點撚樣？阿老蕭個格又係咁撚樣嘅喎，老蕭個撚樣咧又係屌你老味閪，你唔好撚以為佢好撚屌你老味隨和啊！個撚樣又係個額頭一山撚上天靈蓋嘅，睇你唔撚到啊！蕭生有一次我仲好記得，喺人網下邊佢個撚樣唔知走定係點樣，見到佢咁我係叫佢同講蕭生咁樣你好晚安咁樣樣，我望都唔撚望你走撚咗去，哇！我屌你老母啊！真係講真，真係講真嗰陣時真係火都嚟鳩埋，你乜撚嘢咁撚大支嘢啊！屌你老味係嘛？咁啊，即係林宇陽又有呢啲老蕭嘅呢啲嘅 character 嘅喎，目中無人不可一世，自視過高，屌你有冇覺得佢自己好撚巴鳩閉咁樣樣？ 咁啊，即係唔多唔少咧，我就最撚憎啲人係咁樣樣。咁啊，先天性咧，我話鳩知你係姚冠東個 friend 啦，你兩個屌你老尾喺冚家產僆仔嗰陣時，係嘛喺高主教，大家互相撫摸，大家性氣，屌你咪大家教大家打飛機，我唔撚知你兩個之間有乜撚嘢屎忽數啊，係嘛？咁啊，總之屌你嚇，唔撚關我事，屌你老尾閪嗱，即係你同佢串鳩我，我就自己我就唔撚攞禮。嗱，我承認嚇，即係喺依一個層面裏邊咧，係因為。林宇陽太鳩串，咁啊，即係我又覺得佢屌你對成件事冇撚幫助。個節目咧就係騰飛咗，咁啊，即係你唔好諗屌你俾攞我哋功勞。再加上咧每集100蚊嘅居馬費咧，老閪咧都拖你一頭半個月咧，佢先肯俾你，係嘛？咁啊，整體咧就屌你俾係冇 support 係嘛？即係 upload 上去又 upload 得慢係嘛？好撚多嘢加加埋埋㗎啦。咁啊，依樣嗰樣那樣，咁我哋又見自己即係做得幾好啦咁樣樣。不過其實當然力蘇啊、阿東嗰啲人唔會出聲㗎啦，咁係我同阿老 L 就覺得佢串串共，咁啊屌你咩有一集就屌你咩發爛渣、屌柒啊，即係發爛渣，然後跟住 call 鳩佢撚咗，啱啱佢唔知點解，平時就唔撚喺公司裏邊喎，唔撚喺人網喎，嗰集佢又唔知點解戇鳩鳩出現咗喎，啊屌你老味你唔撚出現又自可，你出現就最撚到話捉鳩嘅老母閪入嚟搖鳩佢，咁啊窒鳩佢啦，咁啊即係。咁啊，嗰集就會好睇嘅。個原因係點解咧？即係你話就話監製，話又話唔知乜撚嘢 CEO， 又話大代。咁啊，即係大家睇得我哋啲節目嘅，即係當個高層入嚟，俾一班節目主持人，屌你咩唔啱就要打，係嘛？就唔啱就照廢嗰種嘅依一個嘅影像投射。咁啊，大家就會覺得啊，即係屋企個老闆或者公司個老闆，自己個上司啊，如果屌你咩俾你捉撚咗入嚟咁撚樣去熬咧，好撚大快人心。咁啊，嗰集一個好高嘅依一個嘅 rating。咁啊，亦都即係我唔記得咗係邊個講定係點，我哋話唔撚做。咁我就後屘就好啊。嗱，如果咁撚樣，你俾我哋一個嘅網聚，如果超過我唔記得咗100人定200人去報名嘅夠數嘅，咁我哋就即場做 live， 同埋會做翻個節目啦咁樣樣。咁之後至有翻依一個嘅8人斬嘅依一個嘅聚會出咗嚟。咁啊 ，to our very surprise 啦，咁啊，即係報名好快就即係全部就登記爆曬啦，咁啊冇得唔諗做啦，咁啊亦都要繼續依一個嘅節目啦，咁而繼續依一個嘅節目，我哋就喺依一個嘅當時嘅天樂里香港人網嘅依一個嘅 office 裏面咧，就係做一個嘅聚會。咁啊，當日嘅依一個聚會咧，即係基本上好多嘅擁躉嘅支持者啊，又送酒啊，有香檳啊，又依樣又嗰樣啊，咁啊，全部咧就都送嘢嚟，送啲酒水拎到嚟，驚死我哋唔撚醉咁撚樣。咁啊，嗰日我仲好記得，我就特登去接嗰個女仔嘅，有個女仔就喺大陸，佢就當日佢就知道依一個嘅聚會，咁我哋邀請佢，不如你落嚟啦咁樣，佢又喺大陸落翻落嚟，我就接咗佢。安排咗佢去酒店之後咧，咁然後擺低咗啲行李咧，就即刻飛車去依一個嘅香港人網嘅依一個嘅 party。咁啊，當日就好多人都有嚟啦，咁啊，即係亦都同啲網友就玩得好開心。飲到黐線，有香檳，有紅酒，即係唔嘔都算係咁樣啊！咁啊，打成一片。咁啊，即係當然會做好多戇鳩嘢啦。咁啊，一間又會除褲啊，一間又會露囉柚啊，一間又做掌上壓啦。咁啊，大家就即係其實如果你問我有冇啲咩嘢記得，我都完全唔記得，因為係咁懟啤香檳，係咁懟依一個個紅酒都懟到爆撚曬咁撚滯，即係總之當日冇嘔、冇醉酒、冇發爛渣，咁已經咧就係即係奧利給替啦。咁但係即係喺整件嘅事件裏面，我就感覺到原來一個嘅網台節目會有咁大嘅依一個嘅影響力，原來一個網台節目可以咧就係會號召咗咁多嘅一啲嘅網友嚟，咁我開始喺嗰陣時意識到啊，原來你可以有一支麥，有一個嘅 platform， 你可以聚到咁多嘅朋友，聚到咁多嘅網友，俾你去可以咧就係 influence 到，可以去聚集到，可以咧就係召叫到，原來嗰個影響力係咁厲害。咁我至明白到咧，原來依一個嘅節目咧。一直做来来去系累积咗咁多嘅一啲嘅 fans 啊，一啲嘅死忠啊，一啲嘅支持者。咁我就觉得更加紧要嘅一样嘢就系好 reinforce 之前所讲嘅谂嘅一样嘢就系个节目一定要俾心机做，个节目就一定要系有一啲新嘢带咗俾大家，大家 spend 咗啲嘅时间落去，去追捧你哋啊，去睇嘅嘢你唔可以鸠做啦，同埋唔可以就系揸流摊，系嘛？ 不過當時咧，即係有時我哋忽急咗一兩集咧，我哋都會檢討佢啊。啲網友話好悶啊，好重複啊，我哋都會忽急嘅。咁力蘇嗰陣時都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安慰大家嘅話，如果忽急咗一集嘅，唔緊要，抹撚咗佢，下一集有一個新嘅一集，下集要加倍努力做翻好佢，咁可以追翻一啲嘅 mileage 啊，追翻一啲嘅支持度啊，翻嚟。咁啊，總之唔好一集沉咗，咁你就下一集就再沉。咁啊，即係我都好 buy 啊，力蘇所講嘅呢一句嘅説話。咁啊，當時我哋成日都有呢一樣嘢去，大家會互勉。咁啊，其實如果你問我啦，即係整體即係咁好嘅一個嘅 chemistry，點解後尾去到低俗頻道裏邊會有一啲嘅拗撬啊？大家繼續唔諗倒落去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聽星期五母女咧。你都有時可能會聽到阿東呢條撚樣咧，就係好撚多啲點樣講好咧，係有骨嘅説話嘅，有好多嘅位咧，其實都會啄鳩住我嘅。咁啊，我就喺個大局裏邊，我哋就當然唔通喺個節目裏面發鳩嘅位咩？係嘛？即係唔通我屌你老尾，大家你有啲咩唔撚妥，咪即係私底下你咪同我講唔撚妥咯。喺個節目裏邊單單打打，喺個節目裏邊啊，屌你老尾自相賣懷啊！其實如果你大家認真啲聽，你就聽撚到佢嘅撚樣咧，就有好多時候都係咁撚樣去做。我有時就即係都唔撚理佢啦，即係因為姚冠東呢個人就係、是、其實屋企有啲錢就仲鳩壞咗，志大才疏咁啊，永遠成世人咧做啲嘢都係虎頭蛇尾。咁啊，唔係冇能力，唔係冇 charm，唔係冇呢一個嘅才華。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老 L 講得佢好撚啱，乜撚嘢你都要贏。系嘛？但系你乜撚嘢你都贏唔撚到？你屌你老味喺 K 型嘅身形，你就唔好撚學人，又要跑跑山啊、運動啊。一間你又要搞電影，一間你又要搞舞台劇，咁一間你又要做廣告，咁一間你又要搞社運，一間你又搞舞台節目，係嘛？網台節目，咁你邊一範子係得噶？咁你泛泛都掂，泛泛你都屌你想出人頭地，係嘛？我仲好記得佢曾經係國教嘅時期，佢仲走撚咗去絕食，係嘛？咁啊，即係呢啲嘅後話啦。咁啊，遲啲。去到低俗頻道時代先同大家講，所以變撚咗好一事無成嘅，即係你樣嘢你都做唔撚到到底，樣嘢你都做啲唔做啲，咁樣樣嘢你都屌你尾，貪多就着不爛，好嗎？咁啊喺好多個情況之下，即係譬如我好認真去開始喺節目裏面去做嘢啊，諗橋啊，或者係去將個節目去 escalate 去提升嘅呢一個嘅能力啊，咁或者又多咗一啲嘅網友支持我啊，或者佢唔再系个节目里边最受欢迎嗰个啊，或者唔系佢最突出嗰个咧，咁佢又会唔开心嘅，即系佢会系小气嘅，觉得风头俾人哋抢咗嘅，或者你威过佢，佢又觉得屌你老味閪系唔捻过制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做节目为咗有啲嘅效果，咁啊即系有啲嘢，当然我有时我哋会语不惊人啊死不休系嘛，即系譬如讲性能力咁样，咁啊即系开头我又会讲500 G，跟住去到3000 G。咁雖然呢一個嘅 get 咧係好真實嘅一樣嘅一件事，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同各位嘅網友去 show 俾大家睇。我到今時今日50幾歲啦，我仍然係起碼超過3000 G 嘅呢一個嘅能力。咁但係呢一個係冇辦法可以俾到你哋知道嘅真實嘅呢一個嘅情況。信只有信，不要問，係嘛？即係咁，即係可能喺呢啲位，佢又覺得，哎呀，你又爆緊咗出嚟，有啲 get 啲人又中意你，佢可能又會唔開心嘅喎。你係估佢唔撚到嘅喎，即係嗰啲嘅小氣位咧，你係發夢都估唔撚到佢一個屌你啲成年人係嘛，即係都見過大場面，但係嗰種嘅小氣嘅呢一個嘅 character 咧，你係覺得佢個好撚戇鳩，同埋都係即係唔撚知佢點樣去為啲咁嘅嘢咧，就會即係喺個心裏面會記住。咁啊節目我哋都冇特別係去邊個去 shine 邊個，大家都各有各自嘅呢啲嘅擁趸，咁啊。只可以講就係大家俾心機去做啦，俾心機去做好個節目，各自有各自嘅呢啲嘅表現，你爭取到你自己嘅支持者。有啲人好撚中意 Lowell 噶，好撚中意佢做一個無責任艦長嘅呢一個嘅角色噶，或者佢講一啲嘅嘢出嚟好撚啱一啲撇友噶。咁啊，或者有啲人就覺得好撚法西斯噶，咁但係又中意有啲法西斯嘅呢啲嘅言論啦，咁樣，咁啊，你咪喺你自己個 character 裏邊，你咪 reinforce 你自己嘅 character，咁你哋有自己多嘅擁趸，係你自己嘅造化，咁你冇撚得怨，可能邊個嘅擁趸多過邊個，或者你今日唔撚係成個節目裏邊最受尊崇啊、最受歡迎嘅嗰、那個，咁但係可能佢呢啲嘢佢就會好計較，咁啊即係呢一樣嘢佢冇睇撚到係一個整體嘅呢一個嘅團結啊、一個嘅果實啊，或者係。 一個整體一個嘅 performance 嘅一個發揮嘅一個嘅節目。咁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即係我開始感覺得到嘅，就算做呢一個星期五冇女嘅呢個時候咧，都有一啲咁嘅 character 出嚟咧，就係、蛛絲馬跡咧，俾我感受得到。咁但係就係奈何啦，咁啊即係到節目到後期。咁已經爆咗我老屌監製事件，咁然後跟住就係出現咗呢一個嘅八人斬事件，咁然後跟住咧就休息一陣間咧，我哋就要啊進行呢一個嘅復播嘅呢個情況。咁啊 ，before 我哋講復播嘅時候咧，咁啊少少嘅故仔話俾大家聽。咁啊當時呢個林宇陽咧就請咗我哋全隊 team 咧就去跳舞嘅。咁啊嗰次做完節目之後咧，就係全世界就落撚咗去跳舞，咁啊當然啦，即係屌叫撚咗一街一房都係女啦，咁跳你冇理找數啫嘛，係咪先？咁但係當然唔會帶女出街啦，依啲就好撲街嘅，即係大家記住，人哋請你跳舞，肉金就係千祈要自己俾，係嘛？即係千祈唔好叫人哋請。咁但係台錢佢俾，咁我都飲得七七八八，我翻屋企瞓覺，係嘛？咁啊，但係佢哋繼續再飲，係嘛？咁啊當然有啲 operator 去啊，咁我玩到好撚開心啊，咁樣依個情況。咁啊，谂起咁，原来又十九几年啦，系嘛？咁啊，呢一节嘅结尾咧，送上当时呢一个嘅八人斩呢一个嘅网聚嗰阵时啊，其中一个嘅小小片段。咁啊，如果你未见过老屋嘅呢一个嘅啰柚八月十五咧，咁啊好睇睇啦吓，因为啊罕有地咧喺几百人面前咧，我打出咗呢一个嘅八月十五噶。啊，转头翻嚟，我哋讲讲龙心事件。 嗱，之前咧啲人問過我話咩衰強姦啊，乜鬼嘢嗰啲入到去會唔會俾人搞啊？嗰啲人唔會嘅。如果佢衰咗頭先懟個囉柚出嚟呢幅相入去咧，就一定俾人搞。係啦，搞住入去嗱，堅嘅。 但係未除底褲喎、 啊。係咪你係咪未除底褲先？ 咦係喎。 邊個想睇八月十五先？八月十五， 你除我除。 哇！好瘋狂啊，簡直係廣播史上，唉，好變態啊，大佬！ 一間有情調嘅酒吧，無人幫襯似廢墟，蝕到空虛，無人 喝惹我淚碎。好，翻嚟啊！第二節咁啊，想讲多少少关于阿老 L 呢条友仔嘅。咁啊，佢系真系整中乜都敢死嘅捻样嚟嘅。咁啊，有时佢去咗甩场，即系有嘢做啊，或者去拍拖啊、沟女啊，咁样唔见咗人咧，咁我哋就话佢去咗北韩嘅，系嘛？咁啊，又或者佢唔再做啦，咁我哋就作咗个古仔俾佢，就系去咗呢一个嘅北韩，同呢个金正恩去开 party 啊，定系点样？咁啊，我仲記得嗰次即係去跳舞，咁然後帶咗兩個小姐上去個節目裏面，咁啊當眾表演打茄輪俾大家睇，咁即係嘆為觀止啦。咁啊，即係後屘即係當我第100集之後啊，即係喺低俗頻道依個網台嗰陣時咧，咁佢亦都好成功示範啊，喺個節目裏面點樣可以去溝條女，就溝輪咗阿魚，咁啊，然後跟住做可以做埋佢條仔添啊。咁而家佢哋仲兩個仲冇拍拖，我就真係唔地頹，唔知啦，係嘛？即係冇跟冇 follow。咁總之呢一個友仔咧就係好撚厲害，即、就、係、是、你見撚到無論正經嘅女仔啊，唔撚正經嘅女仔啊，出嚟撈女仔啊，翻工嘅女仔啊。都系俾佢搞捻得掂嘅，即系佢系即系都沟女都几无敌嘅。咁啊，佢系有一只格咧，就系即系有啲嘅女人咧，就系令佢好死心塌地嘅。即系嗰只嘅浪子啊，唔捻紧你啊，但系耐唔中又会痛下你啊。咁嗰只我都唔会明白。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女人，我点都唔会跟老 L 啦，系嘛？即系完全又冇一个嘅稳定嘅 將來俾到你個人咧，就係擺撚到明咧，就係同你今日啊天山盟海誓，聽日就可以溝個第二條女，係嘛？即係隨時都可以溝得女咁啊！即係完全冇安全感嘅。咁但係有啲嘅女人咧，就係好中意呢只嘅男人嘅喎，真係唔知點解喎？可能咧潛在，即係佢覺得即係呢一隻咁嘅脱缰野馬。啊、即係如果佢可以咧，就係騎撚到佢，騎撚到佢貼貼服服，係嘛？即係聽夠聽話，唔撚再出去滾，可能係人生嘅不新成就都未定咁啊！去高難度挑戰，咁啊唔知佢今時今日啦，我成十年冇見佢啦，咁啊即係究竟佢有冇變翻一個正正經經嘅男人，又或者修心養性，的起心肝做嘢嚇揾錢係嘛？或者佢嚇、搞撚掂咗條有錢女，慳翻幾十年奮鬥，我係完全都唔撚知啦。咁但係嚇、即係。好多嘅女人我就見到喺佢側邊咧，就依求死一件，啊嗰頭又嚟一件，係嘛？依頭死咗一個，屌你老味閪，知撚到前任係點樣樣死法，跟撚住又個女人又捉埋去，目不暇給。咁啊，作為佢嘅手足，咁啊即係當時就係、即係祝佢好運啦，係嘛？咁但係啊，佢就樂此不疲嘅，就好中意溝女嘅，亦都好中意玩嘅。總之，如果冇撚得俾佢玩咧，嚇冇撚得俾佢開心咧。咁即係佢就唔摸 like 嘅。不過但係有一樣嘢呢，你好鍾意揾佢做你嘅 companion 嘅。點解呢？因為佢無時無刻呢，就算心情唔好啊點都好呢，佢都可以令到你笑啊，令到你講一啲好撚癲嘅嘢，或者諗撚到好撚多神來之筆嘅嘢，令到成件事呢係會爆炸出嚟。Original idea 呢，佢未必可能會爆到，但係即係如果令你嗰個嘅 idea 出面更加完善啊，又或者可以諗一啲可以你諗唔到嘅某一啲嘅 angle 刺激你去 spin off 咗嚟啲嘢呢，佢喺一方面佢係好叻嘅一個人嚟。咁佢 art direction 當然亦都係好靚啦，即係好難得啊，即係有咁嘅呢一個嘅 talent。即係如果佢肯的起心肝啊，即係勤力啲嚇，唔好咁貪玩，又或者個性格唔好咁吊兒郎當，其實可能喺個事業上面啦，早幾年咧就即係更加可以令到佢更加可以揾得啲更加多嘅錢啊，更加成功。咁但係每個人會有每個人嘅呢一個嘅唔同嘅呢啲嘅 character。系嘛？咁啊，亦都可以影響到佢將來行嘅路。咁啊，咁大家不過無可置疑嘅，老 L 係一個非常之叻溝女嘅人，亦都係好多嘅女人咧，係唔知點解係咁撚中意呢啲咁嘅爛哚哚咁樣胡鬚邋遢，係嘛？咁啊嘅友仔嚟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佢溝女係有一手，即係令到你咧就不得不佩服。咁啊，力蘇呢就我覺得佢喺個節目嘅主持嗰方面呢就好淡定好沉實亦都喺個功力上面有返咁上下。咁佢好多嘅時候呢佢都係睇個 chatroom 呢就係答留言啊，了解個 chatroom 啲嘅反應啊，做一個都幾係睇住大家嘅 backyard 啊，睇住後大家嘅後門啊，咁亦都有一啲大位出擊啊咁嘅呢一個嘅作用喺度。咁我就當然係開頭嘅時候係完全唔知道個 flow 係點樣啦，咁亦都係慢慢去摸嗰件事點樣去令到網友係會即係對我哋某一啲嘅題目啊，或者我哋嗰啲嘅諗法啦、抌啲咩嘢去刺激佢哋對呢一個嘅節目嘅呢個內涵性，我就向咗呢一個嘅方向去。其實我比較鍾意係做諗一個嘅節目嘅 idea， 點樣令到個節目嘅內容豐富？點樣監製一個節目啊？點樣令到一個嘅節目更加咧，就係令到網友繼續去追捧？我其實係中意一方面嘅呢一個嘅development 嘅。咁啊，姚東東當然就係佢自己就係好相信佢自己個人魅力嘅一個人啦。即係佢做所有嘅嘢都要令佢自己 shine， 佢令佢自己就係好突出。佢製造一個姚冠東 character， 呢一個係叫做姚冠東 character， 大家記住嚇，唔係真正嘅姚冠東，呢一個係佢自己想俾你睇到嘅一個嘅形象係啲咩嘅嘢。咁但係呢一個係咪真實嘅姚冠東咧？可以答你唔係。OK， 真實嘅姚冠東係一個屌你老尾閪，夜晚瞓唔撚到覺。好人鍾意飲大係咪成日就覺得屌你老尾閪懷才不遇，成日就覺得個世界可以即仲未做撚得夠，唉好多嘅時候呢都會唔開心係咪即係但又唔撚憤氣，點解自己唔夠人哋叻，點解唔撚憤氣人哋可以跑出，即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好多 negative energy， 自大才疏係咪即係唔俾心機去務實去做好一樣嘢，就要辣扒粥咁撚多飯，希望飯飯都屌你老味俾人哋嘅感覺佢飯飯掂嘅呢一個嘅人嚟嘅。咁所以即係喺節目嗰方面就係有時我就會覺得喂、你都冇俾心機去準備，或者你冇俾心機去做好，又或者你永遠就有時究竟你嚟唔嚟得切啦、差唔多個節目就係開 show 嘅時候你去撚咗邊啊，俾唔等到你一個好可靠嘅一個嘅 形象你啦。咁但係當然啦，到後尾我哋再發生呢一個嘅低俗頻道揾佢做台長嘅時候，佢呢一個嘅性格啊，係更加 reinforce 咗好多嘢，我都要自己要再做翻。咁而亦都係將來之後埋下咗一啲嘅伏線，佢覺得你揾到我做嘅，咁但係點解你好多嘢你自己都要做咗？你唔俾我去做咧咁樣。咁但係作為一個嘅領頭羊嘅時候，如果我交俾你做，你又唔見人，又或者做唔好。咁我係咪值得為呢一樣嘢同你嘈交呢？咁呢啲我諗係遲啲有機會，我哋再 further 去 elaborate。咁總之就係俾大家去知得到，當時我哋嘅 chemistry， 我哋喺成件事裏面嘅合作嘅呢一個嘅模式，大家各自唔同嘅一啲嘅 character， 大家嘅呢一個嘅 presentation 係咩嘅一回事？咁啊之後咧，節目完結咗之後咧，其實我都有揾過阿屌總理咧，就寫翻啊，當時佢睇完《星期五老女》咁多集，就好似一個史官咁樣喺旁邊，每一集記載過一啲嘅大事項啊，一啲發生過一啲嘅事件啊，有啲咩嘅嘢特別嘅嘢發生啊，有啲咩值得記錄啊，點樣老爆林宇陽啊？所有呢啲嘅故事啊，佢作為一個嘅網友，因為當時我同阿屌總理建立一個嘅關係咧，都係靠一個嘅星期五母女 撩撩撩 嗰陣時咧，就係佢一個嘅化名。咁而之後喺個 chat room 裏面留言啊，喺我哋嗰啲嘅低俗頻道嗰啲嘅網頁啊裏面咧，就係製造話題啊、答問題啊、出 post 啊，咁樣係建立咗一個嘅關係，亦都係後屘我哋即係亦都會網聚嗰陣時去相應啊，如此類推。咁啊，屌總理其實寫過一好多集嘅一個嘅文章，係記錄咗星期五母女呢一個嘅節目嘅。咁但係我當然我冇將呢一樣嘢出咗嚟啦，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星期五母女係一個屬於頭先我所講嘅。四個人，我啦、姚冠東啦、力蘇啦、路 L 啦，大家一起合作的一個的成果。咁如果我攞咗出嚟去 publish 啊，或者攞咗出嚟去俾大家去睇，未經過佢 consent 啊，或者係點樣樣，就好似會對佢哋一啲嘅唔尊重。咁所以因為依一個嘅 file 咧，就一直咧就係我收埋咗。咁收埋到而家咧，我唔知阿屌總理有冇留低去做傳底啦。因為我咧幾部電腦咧，我都揾唔翻屌總理寫呢啲嘅文章。咁而我點解開始嗰陣時揾咧屌總理寫一啲嘅文章嘅記錄咧？的而且確，屌總理喺個文字嗰方面咧，不得不讚佢嘅文章咧係寫得好有趣啊，同埋個文字嘅呢一個嘅表達係好有吸引力嘅。咁啊，當時揾佢去寫就係、我已經覺得佢已經出啲 post 好有呢一個嘅大家會 like 啊，又或者大家去有一個內看性喺度，咁啊即係希望可以發掘到屌總理嘅其中嘅一個嘅能力啊，一個潛力啊喺呢一方面裏面。咁啊，但係就好可惜，就嘥咗佢嘅功夫。咁啊，依一個嘅星期五母女屌總理嘅依一個嘅見聞錄咧，就始終一直都冇辦法面世。咁啊，如果屌總理依一個 file 仲仍然喺佢個電腦裏邊咧，就埋藏咗嘅咧，咁我諗啊，屌總理咧有時可以攞翻翻嚟睇，去重温下當時一啲嘅回憶喺網友嘅角度裏邊咧，依一個嘅故仔對佢哋嚟講咧就係點樣？咁啊，原來屌總理有一個嘅參與咧。我可能我真係平時喺節目裏面你可能見到我喺度都係飲威士忌啊、飲啤酒啊，又或者我就會諗一啲嘅有酒精嘅一啲嘅飲品。咁喺節目裏面咧，通常我都嗨完之後咧，我都唔肯記得曬我做過啲咩嘅嘢。原來曾經嘅屌總理咧，喺阿龍心上我哋嘅節目裏面咧，有打一個電話入嚟咧，就屌柒阿龍心啊。咁我依一個我都唔記得咗依一樣嘅嘢。咁啊，我先播一條片俾大家睇先啦，就係當時呢一個嘅龍心事件，係嘛？即係當日啊，龍心就非禮咗啊，先落刀，係嘛？嗰陣時咧，而家呢條片龍心呢個我上節目嗰條片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冇辦法咧，就係再揾得翻出嚟嘅，因為係迷惘嘅呢啲嘅property。咁可能消弱員已經燒緊咗片啦，屌 delete 咗佢啦，抌緊咗落海啦，隨住迷惘都屌你尾啊！佢香港都冇緊咗 office 啊！咁呢啲 file 應該就屌你唔撚知佢撚咗邊嘅啦。咁啊，唔知當時有冇網友啊留低個？但應該就冇，點解咧？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老蕭咧就即刻咧就係唔俾呢條片咧就流傳去民間嘅。咁所以咧，只有應該係當日嘅網友有睇過 live， 咁而operator 之後第二日可能星期六 upload 上咗去 YouTube 或者係迷惘嘅呢一個嘅後台。 咁有幸睇過，咁然後之後咧，佢就應該喺星期一嘅時間咧，就即刻就落咗架噶啦。咁所以呢條片係冇諗得流傳。咁而家我依家所 show 俾你睇嘅呢一個嘅片段咧，就係《蘋果日報》當時咧報導龍心飛禮先落刀事件喺個YouTube 裏邊下載而剪輯咗一啲嘅片段嘅。咁啊，點解我哋會揾阿龍心上呢一個嘅節目咧？咁當然啦，即係自從八人斬之後啦，咁即係都我哋話唞一陣間。忘記得一個禮拜定兩個禮拜啦。咁總之，龍心上我哋節目就係2012年嘅6月嘅事件嚟。咁我哋都要諗一啲嘅，喂夠爆炸，即係夠出位，咁亦都捉到好多嘅網友去睇呢一集嘅 comeback 嘅呢一個嘅節目。點知一 comeback 就屌你老母就捉招，就收緊咗皮，後屘俾人哋咧就掃地出門，係嘛？仲要話我哋立心不良。咁啊～當時咧就龍心就好撚出位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福清幫，唔知第幾代，唔撚記得咗好撚多頭銜。咁啊報章嘅報導，咁啊即係講到佢呢個撚樣就好撚怪異，咁啊又會上城市論壇，又唔知點撚樣咁樣。咁啊即係喺個坊間裏面咧就 stir up 咗好多嘅 noise。咁啊其實即係正正經經，如果我哋喺復播裏面唔搞咁撚多花神，就咁做翻一集清談嘅呢一個節目，揾個好撚靚女嘅女仔上嚟呢一個節目，其實都爆噶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大家都expect 你會 come back 嚇，即係屌你老味，你屌爆咗林宇陽，然後跟住又彩又攞撚曬係嘛？咁然後跟住又嚇八人斬，或者仲超額完成，嗰啲網友個個都盡興，好撚開心。咁然後跟住你 come back， 即係呢一個個海幾海船式，即係一個嘅情況出翻嚟，然後做節目咁樣，咁啊～理論上就唔需要搞咁撚多嘢，咁但係我就始終都係覺得，喂，依個節目應該要多啲人嚟睇，多啲嘅爆炸性，越踩越爆，咁就係越踩越盡，咁就即係推撚咗個極點，試下啲嘅底線，試撚到去邊，不如我哋真係試下揾阿龍心。咁而邊個去揾阿龍心嘅咧，就係阿老 L 條友仔就即係唔知點解同佢聯絡咗。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即係未開 show 之前，喺嗰個禮拜嘅星期五之前咧，其實我哋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咧，我哋就約咗阿龍心出嚟咧，就係飲嘢。咁啊 ，to my rare surprise 咧，龍心喺我哋嘅面前咧，佢我哋講俾你聽，我哋嘅節目係講啲溝女啊，食大麻啊嗰啲嘅依啲嘅topic 嗰啲嘅時候啦，咁佢表現得咧係同一個正常人，一個好似喺外國讀過書嗰啲有啲屌你鬼仔口音嘅中文嘅一個嘅人，正常人嚟嘅，係冇fuck嘅，係完全係唔係你想象之中佢係一個癲嘅人嚟嘅，唔係屌你老味以為佢犀利哥咁樣戇鳩鳩，精神錯亂，完全唔係答問題好得體，咁啊亦都有文有路。咁啊，亦都中英文交集，同埋即係你俾你個感覺咧，佢唔似一個嘅忽上水嘅人。咁啊，我喺成件事裏面，我就其實就想即係揾阿龍心上節目。咁然後咧就係俾佢有一個嘅睇法，就係話其實我唔係黐線㗎，即係我都有文有路㗎，即係答問題都有文有路，即係可以答到應對正經嘅，唔係一個嘅白痴嘅傻人嚟㗎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估唔撚到呢，即係佢上撚到嚟之後呢，其實你問我係咪控制我哋控制唔好過呢一個場面呢，而家我睇返呢係嘅，有某一啲嘅位呢俾佢 hijack 咗個 show 嘅，某一啲嘅位係令到成件事係失落控嘅，唔係跟撚住我哋個 flow 咁樣去嘅，咁呢一個係承認嘅 ，no deny about it 係嘛？唔夠功力就係唔夠功力，但係你話係咪揾佢上嚟係玩鳩佢啊，令佢出醜啊？反而我話俾你聽唔係，而係我想俾個機會龍心喺大家嘅鏡頭面前了解清楚佢係一個乜撚嘢嘅人。如果你大家喺嗰日有睇曬全條片嘅咧，其實我亦都做撚咗一個嘅結尾，就係、究竟希望大家睇完呢集節目，去了解阿龍心係真傻啊，定係假癲啦？究竟佢係咪一個黐線嘅人啦，定係佢自己係一個屌你咩扮傻，屌呃鳩你玩鳩你，究竟你傻定佢傻呢？我係有一個咁嘅一個嘅抱腹，一個嘅提問俾大家嘅。咁嗰日係喺個節目嘅結尾係出咗嚟，係預先已經係做咗叫 zero 結尾嗰陣時播。咁啊，但係好可惜啦，即係龍心上緊到個節目裏面咧，就係有啲失控啦。而我哋忽略咗有一點嘅就係咧，如果係當日我哋冇請先落刀上去，因為大家都即係開頭做紅咗個心， 即係你突然之間嚇，即係佢拍套片，譬如你大家做起咗啦，哇！攞緊咗乜撚嘢金像獎，哇！攞緊咗乜撚嘢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個心就行紅曬噶啦。咁你諗下一集，我一定唔可以嗨，一定要更加比上集要勁，或者一定要屌你咪爆啲嘢出嚟咧，就係勁抽，乜撚嘢都諗住加落去。其實有件龍心就已經夠，又或者屌你咪我唔撚諗龍心，拎件仙樂刀，屌爆雨涼係嘛，又著得清涼係嘛，個對波又大係嘛，只要又靚女係嘛。個 character 又 nice， 又氹得人哋匪咁開心，淨係有件仙樂刀喺上呢一個嘅節目裏面同我哋四個麻甩佬喺度 chit chat， 係嘛？抽抽水水啊，鹹鹹濕濕啊，講埋啲鹹戰戰格格嘢，嗰集又亦都係爆炸嘅啦。咁啊，基本上就冇乜必要又要龍心又要加依個仙樂刀嘅。諗起上嚟咧，就係 over 咗多咗，同埋更我自己犯一個錯誤就係、是、我要屌你老尾喺依一個屎爛格啦，我一定要攞撚到係嘛？坦克車又要出，核彈又要準備，係嘛？即係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喺特種部隊啊，屌你老尾地雷陣啊，哇！坦克車、飛機、大炮，乜撚嘢都要，都要攻陷依一個斯大林格勒，多咗咯，真係咁撚樣，就係多撚咗咯。咁就係當依個仙樂刀出現嘅時候，就令到依一個嘅龍心咧，同我哋傾好嘅一啲嘅所有嘅啲嘅 arrangement 咧，就完全失撚曬控，係嘛？咁啊～喺成件事裏面咧，就出現咗一個大家估唔到嘅依一個嘅現象出嚟，就係龍心竟然手多多嚇、去摸鳩仙樂刀。咁啊，開頭都有一啲嘅身體嘅碰撞，咁我哋都 warn 緊咗佢。咁但係咧，我喺另一個位嗰陣時，佢就話要做啲咩嘅儀式，要大家就即係要跪低誠心啊，苦拜定係點撚樣？咁我就喺另一個角度，我就睇唔撚到佢隻手咧係去掂鳩仙樂刀嘅波嘅。咁而呢一個力蘇咧，喺當時咧就睇得好一清二楚，咁所以力蘇咧就係禁停咗佢。咁力蘇喺成件事裏面，我覺得我亦都要讚佢，係因為佢 stop 撚咗龍心亂嚟，控制翻個場，同埋喺個成件事裏面嗰個嘅指責翻龍心唔好搞先落到，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gesture 嚟嘅。咁成件事即係佢出咗事嘅片段係點咧？我已經承咗大家啦，要俾嘅片段大家睇噶啦。好辛苦，我至揾到《蘋果日報》竟然仲喺網上面仲流傳到一個嘅片段，當時龍心飛禮仙樂刀嘅依一個嘅片段，而家播俾大家睇，去邊？ 牛乳骨妹， 好啦，魔女， 就喺呢下啦！令网上电台香港人网六月一日播出嘅星期五母女热嗨爆，为咩？人哋请维园霆锋嚟讲沟女同埋食大麻心得，仲揾咗暴怨妹仙乐刀嚟搭骨针查。 香港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嚟自内蒙成吉思汗。二世 系 成吉思汗铁木舟， 铁木舟成班主持都怕咗佢，佢就越玩越激。 唔该，唔该， 系啊， 你 好， 你好，走个位合睇唔到嗰只啊！ 出完口再出手， 讲魔女啊，魔女，你就香港母女。 系， 唔可以咁嘅，唔可以咁样嘅， 唔可以咁样嘅，唔可以咁样嘅，系。 第时母女上嚟噶啦，咁安排唔到噶啦，系咪先？ 系母女所上嚟，搞冲击啫嘛呢度。 哇，个佢非礼都得啦。喂，咪扮癫嚟博懵喎。 咧呢条女咁傻咧，我之前谂嘅嘢全部都唔 work 嘅。 你之前谂咩咧？阿龙心， 我谂住佢匿埋台底帮我。 你部主持力苏终于扯火啦！ 唔好喐手脚嘅， 系啦，唔得噶，唔得噶，系啦。 咁佢喂，佢又冇讲嘢，你鬼贱啊！佢又冇讲， 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 听众都俾佢辣兴， 喐手喐脚嘅啲女，嗰条女唔系做鸡噶。 搞气氛嘅就冇嘢嘅，其实。 喂，一日礼富士啊， 坚人 系咪啊？ 坚人，我话 坚人礼富士， 你嚟啊，明唔明啊？佢自己出声啦，讲咗个规矩啦。 呢度我出声啊，我忍咗你好耐啦，话你听。 喂， 你 我讲咗规矩咯。系你同我收皮，收爹系咁多， 咪收咯， 咪出声，咪阿强。 电台台主萧若元寻日都未知单嘢噶，但节目监制林宇阳就话。 事后咧已经即刻问咗个仙乐刀咧，咁佢就话佢会再上嚟做嘉宾嘅。 即当时佢亦都冇投诉， 当时亦都冇。 嗯。 律师黄国同话喺节目讲粗口唔算犯法，至于摸胸系咪非礼，就要当事人报警调查。 好，翻嚟咁啊。 力蘇是做得啱啦，咁亦都力蘇因為帶阿仙樂都上嚟啦，因為仙樂都應該係簽咗俾佢做正職嗰間嘅娛樂公司嘅旗下嘅一個嘅 Lemo。咁如果仙樂都有啲咩嘢投人申請啊，咁屌喺度咩力蘇都大一幕噶嘛。咁喺佢嘅責任裏面咧，就的而且確就要保護仙樂都嘅依一個嘅安全。咁啊，我而家個事後睇翻咧，我都好忽略咗對仙樂都嘅依一個嘅保護啊，因為有一樣嘢咧，我忽略咗對女性嘅尊重，依一個就係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全心立心不良咧，就一定係唔肯係。咁而因為嚇、老老實實啦，即係唉，成日都去啲夜場之窗咁樣去轉，係嘛？有時真係喺某一啲嘅位裏面咧，即係對女性嘅尊重真係唔肯夠。咁而後尾睇翻嘅事件，喂，原來真係龍心係真係有嘗試掂鳩過仙樂都個波。咁講真，就冇撚得拗噶啦，證據確鑿噶啦。咁而之後，哇，好撚多網民又屌撚曬老母啊！媒體又口珠不伐啦、啊。咁而最大鑊嘅成件事咧，就係、當時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就係、差唔多搞緊五區公投嘅依一個嘅選舉工程。咁而香港人網就即係眾矢之的啦，話啊，屌你老味，你整一班嘅撚樣悔人悔道啊！公然啊，俾個癲佬去非禮個依一個嘅女嘉賓啊，話完全唔尊重女性啊，節目又講粗口啊，又講啲鹹濕嘢啊，屌你老尾閪，你又話咩撚嘢把持公義啊，追求公義啊，五區公投啊，咁你有個咁嘅撚屌節目喺度啊？其實一直以嚟，即係你睇翻老蕭個台嗰啲嘅節目，係冇一個好似我哋啲咁撚出位、咁撚過分嘅依個節目。嗱，我自己最後嘅依個沙盤推演啦，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老蕭一直咧就想我哋收皮噶啦。咁啊，点解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屌你老尾，你班撚样越嚟越失控。另外吓、即系越嚟越多人睇，咁你班撚样会唔会又恃宠身骄？系嘛，就即系又唔系，我哋又唔撚系老萧嘅一直系嘅人。咁你知啦，即系老萧侧边嗰啲，屌你老尾，冚家铲太监公公狗贼咁撚嘢，于飞啊，屌你尾赵博啊，屌你尾一只二只哈巴咁撚样噶嘛？大佬好嘢系嘛？大佬讲嘅嘢永远系对的，唔撚敢说不咁样。尤其是于飞，屌你老尾依一个嘅撚屌系嘛？成只金尾狗咁撚样系嘛？老萧所讲嘅嘢就屌系香嘅，老萧放个屁就值得闻嘅系嘛？老萧屙嘅屎佢攞肠嚟食嘅，即系俾你睇到，即系迟啲我有机会再讲佢同佢合拍《逍遥游》嗰班撚屌嗰啲嘅屌你老尾閪嗰啲嘅屌你咩嘅 behavior， 我话俾你听，我睇撚到嘅就觉得系道貌。岸然讲嘢就屌你老尾閪扮捻晒正气，根本就系老萧侧边嗰啲哈巴狗，个个就谂住借住老萧就带佢出位，跟住佢哋可以受人哋注目嗰只嘅 desperate 嘅程度。屌你老尾閪擦鞋猪嗰只依家嘅情况，同萧生食饭啊！屌你老尾閪冚家铲烧翻对去屌你咪听下萧生讲嘢嗰扎嘅屌你老必恭必敬嗰只閪样啊！话俾你见捻到你都屌你冇反胃。anyway 啦，即系讲真系嘛，即系节目受欢迎，但系呢个节目咁捻爆炸。吓，又里面讲嘅呢个 topic 又有性啊，又有滚啊，又有女啊，又粗口滥舌啊，即系会唔会俾人哋觉得系意识不良咧？咁样样，咁我觉得就即系如果你觉得我哋屌你老尾星期五母女系意识不良嘅，咁啊老萧，咁你两父子拍咸片系嘛？屌你老尾閪，咁你够对女人唔捻尊重啦，系嘛？咁你真系唔好捻话我哋，大家彼此彼此嘅啫，系嘛？咁啊，但系的而且确好多为道之士咧，就系、攻击我哋嘅呢一个嘅节目，特别系当时搞紧五区公投，人民力量亦都要出嚟参选，咁而人民力量就同香港人网又挂捻咗勾，咁啊，香港人网亦都有一个咁嘅捻屌星期五母女嘅呢一个节目，咁啊，佢啊老萧就一直都揾唔捻到，系嘛？编辑自主，佢讲紧嘅呢一样嘅嘢，言论自由，系嘛？即系畅所欲言，系嘛？即系呢啲系你屌你老尾閪，你追随紧嘅价值观，但系有就系咁嘅屌你老尾閪，食骨之腐骨之锥吓，呢、一个嘅吓啃捻住喉咙嗰条嘅骨，你又不吐不快，你又要整我唔捻走，但系我哋喺度又屌你老尾揞你眼又。分分钟影响到佢嗰啲嘅选举工程，即系我觉得佢哋一早就想我哋含卵噶啦，即系一早要我哋收皮噶啦。咁但系又揾唔揾到 吓呢一个嘅屌你老母嘅籍口，咁我哋又巴鸠弊弊，又虾鸠佢嘅林宇阳，系嘛？又屌你老尾喺又搞呢啲嘅，睇死唔够人啦！又搞紧咗呢一个200人嘅聚会，分分钟喺嗰个受欢迎嘅程度，直踩住佢个节目咁样样，系咪咧？呢啲你知啦，世界上面即系得一个萧若元，萧若元喺佢个台里边一定系最捻多人听嗰、那个，系嘛？一定要系咁样样，任何嘅其他啲节目同佢十万九千里咁样样去抛离。咁可能即系我都会有咁嘅一个嘅睇法，咁啊即系总之啊，即系依一班友仔样唔熟，又搞搞震啊，就啊对佢个选举工程有影响，点都要谂啲方法咧，就系屌你老尾閪啊，整走佢啦。嗱，如果你问我咧，喺当日里边咧，我感觉唔到阿仙乐都咧，好明显咧就系受捻到冒犯嘅，甚至无咧即系去老萧亦都后屘喺佢个节目里边咧有讲过咧，佢话佢。亦都揾阿林宇陽接觸過阿仙樂都，仙樂都咧亦都就去咗外遊，咁又冇諗過咧就係要告啊依一個嘅龍心，亦都唔覺得龍心即係令到佢帶來好多嘅依啲嘅不快。咁啊，究竟係仙樂都係一個世界女好撚識做人啦，即係亦都覺得冇掂到，或者似啱啱嗨到角度問題，定係點冇撚實實淨係揸撚到落去咁樣就有救佢啦，定算捻数啦，即系又好相见。嗱，我可以话俾你听，之后都系个非常 nice 嘅女仔嚟，好识路，好聪明，好 polite 啊，即系工作态度非常之良好嘅一个嘅女仔嚟嘅。咁啊，而家据称佢应该嫁咗生埋 B B， 做咗妈妈添啊。咁啊，希望佢一个美满嘅一个嘅家庭。咁啊，但系吓，即系嗰个嘅舆论啊，出咗嚟个对个社会嘅反响啊，系啊。我要爆嘛！屌你老尾，喺今次就爆俾你睇啊！真系爆炸咗啦！而家成件事，屌你老尾喺咁，我都冇谂办法可以做到任何嘅嘢。第一系嘛，即系个台人文系我嘅，我一个节目嘅一个主持人，收捻到 order 就系暂时唔好捻做住啦，大家唔捻到出声，唔好回应，唔好 respond， 咁咪。我谂嘢都唔捻出声啦，咁啊等下屌你老尾老萧嘅呢一个嘅发落啦，系嘛？咁啊去到星期一，咁啊知捻到咧就系、是、即系出捻咗通告，就将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咧就永久删除，啊无限期，唔会复播，系嘛？即系收皮咁样样，咁啊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对我哋嚟讲，好似有啲嘅失落，咁啊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个嘅解脱，咁啊对我嚟讲，咁或者实验非常成功，但系喺实验室里面嘅所有嘅研究人员全部炸鸠死晒，玩捻大咗，咁啊即系令到一剂咁嘅事件出嚟。咁好多啲人又话：屌你咩力苏条友仲扮嘢扮正义，又话点咁样样？咁啊 ，despite of 佢有冇呢一个嘅 intention， 我唔理。咁但系我的而且确觉得佢即时禁停，唔俾龙心去非礼先落刀，又即系保护翻佢带上嚟嘅呢一个嘅女仔嘅安全。是应该要做的事嚟嘅，冇得 challenge 佢，亦都冇话佢唔啱，唔可以话佢唔啱，系佢的而且确系做得正确嘅。反而我哋就可能系饮咗酒啊，又或者系我嘅角度睇唔捻到啊，又或者其实好想呢一样嘢跟翻我哋嘅方法去行落去，但系失控控咗，控制唔捻到龙心呢一个嘅借天立福嘅呢一个嘅嘅人兄，而。希望即系继续啊，即系观众可以睇到嘅节目唔禁停佢啊。其实如果我醒目嘅，如果做咗咁捻耐嘅，即时扫把佢走，屌你老尾閪，赶鸠佢走，甚至无屌你乜叫差佬嚟话佢非礼。喂，其实一捻样爆炸嘅啫嘛，仲有话题性，仲识得借件事去炒作系嘛，即系 project 一个嘅正义嘅形象出嚟。咁但系我哋就偏偏就唔够醒目，就冇做到呢一样嘢，个机心唔够啊，即系。如果你话要计系件事，要计捻到再尽嘅，就即系可能系即场屌你老尾閪，我同阿老友揼柒啊龙心啊，又或者屌你老尾閪空鸠佢啊，三个围打佢啊，屌阿东企捻咗喺侧边食花生啊，定系点捻样啊，或者保护阿仙乐都啊，屌你老尾閪嘛，阿东可能揽住仙乐都啊，冇惊冇惊，我哋三个就揼鸠阿龙心啊，定系点捻样？喂，嗰人系仲够爆炸性喎，即系如果你问我咧，我似乎喺呢一方面里边咧，我真系唔够功力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要做好。成個嘅節目 hype up 個成個嘅話題性、觀看性或者係一個嘅炒作，我就真係唔夠醒目，喺嗰方面嘅當機立斷係唔夠。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始終係初出道時做網台嘅節目主持嘅呢一個嘅鱷魚，計錯咗數，咁啊實驗失敗，咁啊呢個必然啦。咁啊但係咧有啲位咧我就唔係好服啊蕭若元咧當時對我哋嘅呢啲嘅評論嘅，咁我播一播。老蕭嚇對星期五舞女終止咗佢腰斬咗之後一啲評論俾大家睇睇先啦，我揾得翻出嚟。 人上嚟，再请个女仔上嚟，你系咪预备 provoke 佢发作咧？根本就用心不良。你一系就想将佢当马骝咁玩，一系咧就引佢发癫，调转头控制个节目。你系控制唔到个节目。你做一啲当啲主持做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嘢，佢就歪嚟晒人望对佢嘅信任。 系，即系事先完全系冇预计之内啦。 唔系你做一啲完全彻底不负责任嘅嘢，你即系等于喺个直播室放火，结果烧死全陈定系一样噶嘛？你哋全部不负责任。 系啊，要全部独立负上责任，同埋预设就本身人网就系俾一个独立自主权你啊嘛。 系啊， 系啦，从来 你就要尊重呢一样嘢。 冇错，冇错，即系你会好多时候你要谂清谂楚，考虑嗰个后果同埋影响咯。 呢个唔系净止对女事主系咪报警，我哋尊重佢嘅决定权。点解星期一先发布？我一定要等个女事主，同埋抽起呢条片，一定要佢同龙心再同意先可以再放翻呢条片上去。 嗯， 如果唔系，就系、是、利用人哋。你即是找一个，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找一个弱智的人再来玩一样的嘛，就是这样，是这个不是选举的考虑，不是商业的考虑，是去到某些情形我们一定是有原则的。 嗯，是的，这个就真是严肃的一个宣示啦，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返。同埋即是好像即是一路的萧山都亦都冇过问我通识员嗰啲嘢嘅，即是绝对是啊。同埋即是间中啊，甚至鍾意攞阿萧山嚟讲嘅，其实完全冇所谓嘅。咁所以其实是信任唔同主持自己嘅判断同埋专业嘅。如果你本身是用你自己嘅知识或者你自己嘅能力呢，你嘅专长去讲呢，其实冇问题嘅。 如果你哋冇作出检讨，唔知道呢次自己做是不啱的，那当然是永远不能够主持节目啦。 嗯， 好，回来咁你睇下于飞系咪一隻嘅屌你老尾，系老萧嘅一隻嘅屌你老尾嘅纸娃娃啦，系嘛？老萧主人话乜，佢就屌你老尾跟紧住去和应嗰个嘅死样，系嘛？即系好捻黑人憎。咁啊，我哋完全唔识于飞，咁啊，亦都冇人同佢倾过一句偈。咁但系吓，即系个捻样落井下石啊，加盐加醋啊，咁嗰种嘅屌你老尾閪嘅小人相，我而家佢今日学人哋讲乜捻嘢时事评论，你都知捻到佢根本就契弟总一名噶嘛，即系佢讲嘅嘢有几真实咧？咁大家啊，你中意追随听佢嘅，咁啊随便啦，系嘛？咁啊，老萧所讲，我哋就全心不良，谂住揾龙心嚟玩，绝对唔系，反而系我哋喺个节目里边想俾个机会佢平反，佢系一个正常人，系嘛？即系大家曲解咗佢，或者系佢一啲嘅睇法啊、人生观啊、啊各方面嘅嘢啊，即系唔俾世俗认同啊咁样。原本个 flow 系咁帮佢洗底，咁但系奈何啦，即系佢喺个节目里边，佢又过捻咗位，我哋亦都控制唔到，就咁就呢一个嘅事件出嚟。如果你话我哋立心去玩鸠龙心，当佢马骝啊，当佢弱智啊，攞个癫佬嚟玩咧，咁我觉得咧，阿老萧，你一直喺度讲紧啲鸠话啊，讲紧啲戆鸠嘢，你捻紧啲网民咧，你就即系唔捻尊重啲网民，系嘛？即系我哋就冇全心系搵阿龙心嚟出嚟过桥嘅，系咪？咁啊，即系主要系当时佢一个嘅好受争议嘅呢一个嘅人物，搵佢出嚟吓，即系一个复播之后嘅第一集。打响个头炮，吸引多啲人去睇吓一个嘅话题点，系我哋嘅呢一个嘅 intention， 系谂住系俾佢咧就即系一个嘅平反啊，各方面嘅呢一个做法，绝对系冇谂住揾个癫佬咧就上嚟咧就玩鸠佢啊咁样。如果就真系揾个癫佬嚟玩鸠佢啊，睇睇翻个节目，我俾佢玩鸠多过我哋玩鸠佢啦，系咪咁样讲啊？屌你系嘛？咁我只可以承认控制个节目嘅流畅或者呢一个嘅方向。唔係我哋原本想向嘅呢一個嘅 direction 失控咗，亦都係忽略咗先落刀嘅安全，因為估唔諗到佢傻諗到一個嘅點係佢真係係唔知道或者有咁多鏡頭影諗住佢，佢做嘅所有嘅嘢作為呢個呈堂證供，咁一到咗最後咁啊，即係先落刀喺個輿論壓力啊、經理人嘅呢一個嘅保護之後，一定係要報警噶啦。咁你龍心你就證據確鑿，你就屌你老母入去坐監，係嘛？冇撚辦法啦，犯撚咗非禮罪啦，係咪？即係你衰曬噶嘛？你有證有據。上曬互聯網、迷網，俾撚咗香港人網，俾撚曬所有嘅 footage， 你走都冇撚得走啊！咁啊，依劑就佢亦都受翻佢自己屌你老母應有嘅呢一個嘅屌你老母嘅懲罰，係嘛？咁啊，即係世界上面嘅嘢就係咁撚樣去發生。咁啊，即係當日咧，即係對仙樂都帶來一啲嘅 不快的經歷啦，咁但係調翻翻轉啊，仙樂都亦都喺依一個嘅節目裏邊，佢嗰個嘅明星啊、popularity 啊、知名度啊，亦都係提升咗。咁佢亦都後屘喺我哋自己搞低做頻道嘅時候咧，亦都上過嚟我哋嘅節目咧，就係邊度跌低就邊度起翻身，做翻我哋一個嘅嘉賓，咁啊，即係非常之抵石同埋非常之專業嘅一個嘅 level 嚟嘅。咁十幾年前 level 而家佢媽咪啦，係嘛？咁但係即係都喺度感激佢嘅依一個嘅幫助。咁啊，經一事就錯一智啦。咁啊，喺成件事裏面需要一個沉寂啦。節目忽急咗，俾老蕭 cancel 咗，掃地出門。咁啊，亦都令我可以嚇擺低一啲嘅時間。唔需要再喺呢個節目裏面每晚要諗住哇點樣樣去爆炸，點樣去吸更加多嘅人。咁更加要認清楚，我當時喺八人斬裏面我了解到一個 point。當你有一個嘅 platform， 你呢個 platform 你要做啲咩嘅嘢呢？你这个 platform 宣传啲咩嘅信息呢？原来喺个节目可以 drive 到咁多人嘅 emotion， 去做某一啲嘅嘢，諗啲咩嘅嘢嘅情况之下，你呢支枪，你呢支嘅炮要点好善用佢呢？咁而喺嗰个嘅 moment 里面呢，令我开始有一个嘅諗法，如果有再有第二次机会嘅时候，我应该要点善用呢一个嘅 platform 呢？咁有机会嘅，咁有冇可能會再做到另一個嘅節目，或者係另一個嘅頻道，另一個嘅網台節目，可以再聚翻咁多人，行翻一個正確嘅方向咧？咁啊，依一個就係之後我哋 start 咗依一個嘅低俗頻俗 lowzuk.com 之後，我埋伏俾自己嘅一個嘅 agenda， 一個嘅考牌嘅依一個嘅challenge。咁啊，今日講咗咁多啦，咁啊，節目嘅結尾。就播翻咧，當阿龍心坐完監，原來有一個 job 咧，亦都巧遇翻阿仙樂都兩個一齊去 promo 一個遊戲嘅一個嘅片段，結束今集嘅MHK 十週年回憶錄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再過多個禮拜嘅星期二，再同大家傾偈見面，拜拜。 二年龙心同仙乐都喺电台节目度有啲桃色纠纷，都几尴尬噶。咁嚟到2015年嘅今日咧，佢哋嚟到旺角街头宣传手机游戏嘅活动上面再次相遇。点啊，仙乐都有冇啲尴尬嘅感觉啊？ 其实咧，我就冇尴尬嘅，不过就惊事发生啫。我唔知佢康 复未㗎嘛？你唔会担心佢再次出招啊？应该 唔会嘅，咁游戏公司嗰边咧嘅同事都同我讲话，依家其实佢已经系好正常噶啦，所以咧就都唔需要担心。咁有好多咧支持我嘅粉丝朋友嚟啦，都系同我哋一齐巡游帮手咁样咯。帮手话有啲咧就未必帮手，佢话会嚟帮手噶，叫我唔使放，即系唔使惊，放心咁样。 有咩问题？你又挤肯接呢个 job 嘅？ 我食艰难啦。 以问埋同场已经改咗名做黄小虎嘅龙心啦，头先见你两个合照嗰阵，企到离行离啦，仲有啲交流都冇，系咪怕再次有啲咩事发生啊？ 哦，咁我都系保持一个皇上嘅角色，皇上嘅角色咁啊，主要都系即系佢又好有地位，暫時都是可以話全職的義工啦，咁我都經常參與做義工運動啊等等，例如有經龍點啊，幫我朋友清潔啊，整理啊，即係起得佢嘅農場啊。前排亦都係執垃圾啦，咁都上咗分槍站清潔。